将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，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我们都有过梦想，不过那些梦想都实现了吗？还是说只是拿来祭奠呢？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以梦想为主旋律的电影《十月的天空》，一起找寻被遗忘的梦。制造火箭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可是这个飞天梦却从苏联成功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那刻开始，就种在了美国煤矿村的一个少年心里。由杰克·吉伦哈尔饰演的这位少年只是一位普通高中生，却与小伙伴们一起萌生了制作火箭的想法。 I know you and me don't exactly see eye to eye on certain things. Dr. Von Braun's a great scientist, but he isn't my hero. 哪怕是科技突飞猛进的现在，我们都会对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冷嘲热讽，何况是在1957年美国的一个保守村庄呢？少年霍默无疑也受到了一系列的阻挠，但正如台词里的那句话，有时一个梦想足以点亮整个天空。 Dedicate this rocket to my mom and to my dad. Things we've handed down. 实现梦想的路上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建议大家看看霍默的寻梦路，推荐励志佳片十月天空。 时间很重要。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都

笑脸学着温柔妩媚，但昨天的我是那么无邪的体贴。若你不能爱我的一切，我就会消失不见。握着左手的自由，看见右手的伤口，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在吴君如的荧幕形象中，最具代表的是喜剧角色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部《金鸡一》可以说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喜剧作品。 来，姐姐跟你们玩好玩的。 下课一下再拖一下，六月 在这部电影中，吴君如饰演的角色阿金，年龄从15岁跨度到40岁，职业从舞厅舞女到按摩女郎，见证了70年代到2000年代香港的各种变迁，并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，刻画了繁华香港最底层小人物的生活。 我跟儿子现在要去机场了，你真的不想见他一面？ 嘴里总是那一句，为何我的心不会死。 金鸡一是金鸡系列电影中的第一部，吴君如就是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第40届金马影后。另外许多大咖的参与也是影片一大亮点，不仅有陈奕迅饰演的刁蛮小钢炮，还有梁家辉饰演的奇葩教授，而冷酷型男胡军也很抢镜， 跟打扮土得要命，还有拼命，为了钱什么都肯做，这就是北部的特色。 一部辛酸史以喜剧形式演绎出来，你会不会也看得笑中含泪呢？国语佳片推荐《金鸡一》。 心来感觉